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 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前段时间因北方突降大雪，从新疆、内蒙、西藏发出的快递都滞留严重。之前想购电台预售的2018年新疆阿克苏的185的核桃，让您久等了。那今天的好消息就是，想购大库刚刚到货了10000箱的新鲜上市的阿克苏185核桃，所以为了避免断货情况出现，以及刨开之前拖欠的订单，今天只此一天的推荐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2018年新疆185原产地直采的纸皮核桃，不需要原价。